是我手指头自作主张的坏习惯。其实这个人已与我无关，当他看到我婚礼邀请函，他一定也这样说，心中不起一丝波澜。you